玲珑是千两海路在身后，还跟着一位一间明月亮秀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口朵

中有怀美，苍天子听窗外发出的叮当 thank you. 行，骗言却成。 把武功打过的花和高山水帘洞，来自投罗网就得白骨。 生吧。这回里呀、啊、你难逃生， 左右 给我拿下了。 这 唐僧已经抬头看啊，这如来佛像面前中，正是那青腰作怪统计多多的白骨精。再一看十八罗汉的殿下，一个个青面獠牙特别凶，白骨精满脸杀气排下，众妖精都大肚子一窝蜂，先把唐僧给拿住，猪八戒沙僧束手被擒气难平，白骨精洋洋得意呵呵的笑，开口就要啃老狼精。 老狼去 去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，等回来赏你一块骨头尝着回听。吃老狼精答应一声不怠慢，就跑得洞外一溜风。不多时就听见小妖一声喊 报，老太太到， 白骨精现身离座忙前迎。 哟妈妈， 女儿我请您来吃唐僧肉，但愿妈妈您不枉唐僧。说话伸出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。老妖说 慢来慢来，先让我见识见识这唐僧。 老妖他来到唐僧的面前眯着眼， 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。你身旁徒弟有几个？他们都叫什么名啊？ 我身旁徒弟有三个。 这不才俩吗？ 还有一个孙悟空，只因他一时连伤三条命，结果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。白骨精一听呵呵的笑， 哟妈妈，这蠢僧还在府里忙， 这是女儿我施的离间计，我耍伎俩不见人形，我会哄会骗又会蒙，他中我的烟炮会吹灯了。 哦，难道他们都识不破吗？ 哟妈妈，您忘了这以假乱真孰我能啊，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。说话间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热腾腾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 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 你一连三次将我骗，未免有点儿理不公。理不公， 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。 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 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净做梦。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。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得花果高山水帘洞。事到如今后悔晚呐， 师傅 不晚，悟空在此啊。原来是天山老妖在大力争，他叫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变这老妖之面貌怪，就是那大闹天宫的悟空。只见他头戴鹿横软罗帽，帽边头纹锦飞龙，紫金箍笑点名，身上能扎红飞龙，紫边的兔耳黄银冠，紫皮战裙为腰中，丝鸾带金大圆黄扣，牛皮快靴五下蹬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中军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别把直奔白骨精，这妖精，哎呀！ 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学生话不忙回营。孙悟空，一棒一棒来一棒，站直剑，棒一棒我棒好棒，我棒我棒我棒我棒，这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的飞来飞，这妖女长得像成佛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高下立领没有反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下溜。孙悟空不慌不忙生虚话，大直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地给唐僧解绳索，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绳。唐僧这时惊又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女。沙僧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替他高高举在空，他们是听靠不住，像猫也猫不听，借胡公打唐僧，打眼睛全被消灭一口鱼，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。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咕咕咕手内举神火，咕咕咕围住白骨精，咕咕龙烟急急发发的烟头，上头地折断三根火球骨，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， 悟空啊，你不是围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师师弟的身形，再纵犯先把这帮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，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 悟空说，这也是妖魔之比例，天天等大话声声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招害人打不变灾祸灯，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 唐僧点头说声是， 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我也听天看得清，有智有勇有神威，坦诚敢斗敢交锋，这铁棒带头妖悟空，找尽天下的白骨精。 集中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舞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Thank you.